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8月2号，星期四。说到职场啊，每个朋友呢都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单位里面工作。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他们曾经在拍卖领域工作，因为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他们进入到了这个行业。当然，又因为对于自己梦想的追逐，他们从拍卖行业出来，开始自己的创业。但是不变的是中国文化，或者是文化的领域的一个接壤。他们把文化和互联网连接在了一起，想要通过新型的方式来完成拍卖的互联网加。有请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来自阿特蚂蚁的两位联合创始人，一位是郑理，郑理您好。 你好，大家好。 一位是冉冉，冉冉您好。 嗯，您好，各位午安。 嗯，说的这个拍卖的互联网化，其实我们有时候也能够看到，在一些大的平台上有什么司法拍卖， 是 吧？还有一些类似的这种文物的这种拍卖啊等等啊。那么你们所关注的这种拍卖是什么样的一个领域？能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吗？ 哦，其实我们想做的，就刚才香露说的哈，就我们因为看到了很多的艺术品呢，都进入到了拍卖当中去。因为网上呢，只是一种工具。其实我们给自己的定位，现在卖的还是叫做生活艺术品，或者说是具有艺术性的装点生活的用品。 哦，就这东西摆在家里挺好看的。 没错。 用来装饰一下我们的这个家庭环境，这是不错的， 是 吧？ 是的。 啊，不用放保险柜里。 对，当然不用，它其实属于艺术消费领域。 嗯。好，那简单来说，就是可能某一些这种商场啊，或者是某一些市场啊，他们售卖的也跟你们的这种目标的这种品类是差不多的。 嗯，有一部分是这样的。 有一部分 是这样，但是大家都知道哈，因为一提到艺术，其实很多人就有点晕，就觉得哎，这我怎么看呀？那哪个艺术是好的，哪个艺术是不好的？其实很多人呢缺乏了一些艺术的判断性。 嗯， 其实呢，我们搭这个平台当时的初衷是帮助大家来做一些基础性的判断。 嗯，就是有一些人在这里面做一些指导，是吗？ 没。 我们其实有一个 slogan 啊，叫做艺术生活买手联盟。 哦，买手。 哎，所谓的这个艺术生活买手，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行业内亲多年结识的一些非常靠谱的小伙伴。 嗯， 他们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打拼多年，都具有了相应的这种专业化的眼光。 嗯， 同时呢也有非常靠谱的一线货源。 嗯， 所以从他们这儿去进行一个购买，从某种程度上，第一完成一个真伪的把关，第二呢，它其实也完成了一个某种程度上的主流审美选择。 好， 嗯， 我明白了。首先定位，你们定位在就是居家的这么一种生活美学的装饰， 生活化的 啊。第二呢，就是会有一些专业的买手去为大家挑选和鉴别，你们是 平台方，是这么一个模式吗？ 是的，模式是这样的。 嗯， 因为你看，大家因为艺术品的大家都知道，品类其实很多。 嗯， 它涉及书画呀、瓷器呀、竹木器呀、杂项等等各种品类，其实每个人的专业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选择了在各个领域内，他们曾经在这个领域内，他们经过了多少次的买卖、多少次的磨练而练就的自己的眼力，然后让他们来帮助我们的受众来先做第一步挑品。那我们的受众走到我们的平台上，其实是经过我们的买手，经过了筛选，才会呈现在平台上给大家来看到的。 嗯，这两位原来啊都是在这种拍卖行里面工作啊， 嗯， 或者是跟这个比较贵重的艺术品打交道啊，那么见到的也都是可能举锤落锤啊，都是成万啊上千万的这样的一些拍品。 嗯， 那么你们对于这个生活艺术品的定位跟刚才你们我说到的这块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个我先来讲一讲，因为我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不是一个拍卖业从业者，我是一个艺术收藏专业媒体的这么一个从业者。 嗯， 所以相对来说可能因为媒体我们毕竟担当的是一个桥梁的作用，所以这个无论是买家还是卖家相对来说可能接触的比较多，就是说对这个行业有一个所谓比较泛泛的这么一点点小小的了解。那就是哪怕是我是从事这样一个其实对于像郑理先生这样来说我们是非专业人士的情况下，还是有大量的人会问到我们说，哎，我们家里面最近刚装修完想挂一幅画， 嗯， 就是我买什么样的好，买什么价位的好。而且同时我们现在其实也看到越来越多的所谓的生活美学体验馆等等，在各个线下的这个尤其是在一线二线城市其实也是层出不穷的。所以我们就感知到大家对这种生活美学的这种需求，因为当满足了基本温饱之后，肯定大家对美越来越多的有概念，包括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带孩子走进博物馆、美术馆，这些我想都是对于美的一种探求。 嗯， 所以探求来探求去，其实那第一步落点一定是落在这个交易上面，他就想进行买卖。可是如果要是说动辄千万上亿，我们看到都是这样的相关的报道的时候，就会觉得艺术品好像离自己很远。所以大家很多时候到博物馆去买衍生品，去买一些或者我们说所谓的工艺品。就当有这样的需求之后，有人不满足于要挂一张假的梵高复制品印刷品的毕加索的时候，就会想要去买一个真的原作挂在墙上，买一个真的有实用性的可能是某一位工艺大师经他之手雕琢出来的，或者是这种限量款的这种茶器， 又没那么贵， 哎，它相对来说价格又没有那么高。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感受到的一个市场需求。 冉冉也把创业的这样的一个初衷说了出来哈。 嗯， 来自于身边的这种需求， 哎， 刺激了你们的想法。 是的， 所以说呢你们开始做这个领域。那刚才说到了就是大家还买得起是吧，又是放在家里的，那你们有没有研究过，就是说你们解决的是哪一部分消费人群的需求啊？有没有类似的这个竞品？ 哦，是这样，我们解决的其实是因为大家现在的生活条件其实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我们的童年完全不一样。其实我记得我们在我们的小的时候，在家里会经常会因为一粥一饭而犯愁，就是哎，大家这月吃什么呀，或者这月工资得算计着花，就家长在这月到月末了，这个工资可能就不富裕了，那我们可能就会吃得差着，等开了工资以后我们才能吃得好一点。 嗯， 那现在大家都有一些存款，然后我们的目标人群其实很简单，其实就是解决了温饱，只要对艺术对美有追求的人其实全是我们的受众。因为我们的东西的品类所谓艺术消费品也有价格上的区间，比如说我们有几百块钱的，有一两千的，有两三千的，甚至过万的艺术品都会在平台上呈现，其实你只需要选择对你的艺术品就够了。 嗯，这是你们对于这个消费人群的一个揣测呀，还是通过一些数据哈，啊，印证出来的？ 其实呢我们的原来我呢其实是真正的一个拍卖行业的从业者。嗯，其实我看到拍卖行业呢其实现在也在做所谓大规模的调整，因为有一些比较高昂的艺术品呢其实现在也是买家难求，就也不容易找到真正的买家。那倒是一些跟生活有关的好玩的大家自己喜欢的东西 到受到大家的追捧。其实每个人呢，现在需要一个彰显个性的时代。 嗯， 那我们的家里已经不像以前一样，大家都是统一的样子，去谁家都觉得差不多。那现在大家追求的是一种个性化的装饰，那只有艺术品才能代表这个房子的主人的一种气质。所以我们当时选择这个呢，不光是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有这样的需求，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在市场上的一些转变，一些个性化的拍品，还有一些比较好玩的好看的受人喜欢的东西，就是市场追捧的热点。 嗯，那如果在你们平台上要做一个统计的话啊，多大年纪的消费人群，客单价大概是多少，他们都来自于哪里呢？ 我们倒着说吧，先说来自于哪里。 嗯， 来自于哪里呢？其实我们的客人的真是五湖四海，哪哪都有。 嗯， 其实在家不做平台的时候，其实感受不到。我们也因为我们身处北京，其实我们是有一些地域局限的。那我比如说我在北京开一家店，我在经营我所谓的艺术品和我为大家挑品，那我可能覆盖人群只有我这家店的几公里， 嗯， 十公里、二十公里的范围。或者我再有一些发个朋友圈啊，可能稍微能吸引点别的新的客人。当有了平台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客人其实除了宝岛台湾包括香港和这些有一些出境问题的，几乎覆盖了中国大陆所有的省份。 这是你们当时创业这个品牌和这个平台的时候想到的吗？ 其实真的没有想到。 嗯，当时就是想的是大城市。 对， 其实是这样，因为当时我们在创立这个平台初衷的时候，因为互联网，其实它很多人说革了我们生活的命，说到底是因为它改变了一些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种高温的天气情况下在家叫个外卖，舒舒服服吹空调。 嗯， 那其实首先它解决到的是一个地域问题，所以说就像刚才郑理先生说到的，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这个买家吧，它其实是散布在五湖四海，而主要呢是以二三线城市为主。 哦，二三线城市为主。哎， 首先他们有一定的购买能力。 嗯， 其次呢他们缺少购买艺术品的管道 渠道， 比如说像我们这儿，我们可以是吧奔着东三环那一大片买老的东西，然后我们可以奔着七九八是吧，有大量的画廊在那儿供我们挑选。哎，其实反而是这些没有这样一个线下空间的渠道，它需要一个线上的这种购买的途径来满足他们对艺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啊，这是你们当时创业的时候没有想到的。 不能说没有想到，其实是多多少少还是能感知到。 嗯， 但是因为有了这个后台的交易之后，然后才会发现原来甚至有一些是我们甚至就是不包邮的那些地区， 嗯， 都会有我们的买家。 嗯， 所以这个还是让我们觉得甚至有一丝感动吧。 哦， 就没有想到在非常非常偏远的地区竟然还有那么多对艺术对美好生活有着极大渴望和追求的人。 嗯，他们的客单价呢？ 其实我们现在的客单价来看呢，因为我们刚开始那次选择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刚开始因为也是刚刚起步，其实上线到现在也刚刚三个月。 啊， 那这三个月的上线时间其实我们是想做一下市场的摸排吧，这种摸排情况就是我们准备这些东西，但我们就像一个饭店，我们炒了一桌的菜，那大家喜欢吃哪个我们其实现在也并不把准。那其实我们在摸排期间发现的现在客单价还是相对比较低，大约在1000元左右吧。 嗯，很有意思哈。嗯，就是刚才郑理说才三个月的时间，这个客户倒是全国各地都有了。 是， 这个扩展的也比较快啊。当然我们知道三个月的时间要想达到一个多大的规模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啊。 嗯， 这中间可能还需要慢慢的来摸索。那在三个月的时间里面，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些竞品或者是一些可能会盖过你们风头的一些同类的产品？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竞品它一直都存在。 嗯， 就包括您刚开始开篇的时候也提到，有很多的这种大的这个独角兽级别的线上平台，其实他们也推出了拍卖的这个业务，而且呢相对来说比如说以这种线上微拍的形式的话，做的目前比较成熟的也有一家，哎，不收广告费吧，叫做微拍堂的这么一个企业。 嗯，我们一起来探讨。 哎，对，所以说就是其实像他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就拿微拍堂为例，它差不多也是在2015年左右，然后就是逐渐步入很多这个业内人的视野，然后逐渐向圈外扩散开来，它现在也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融资规模，那它其实就走的是纯互联网的这种方向，就是大体量，然后大的用户量，大的资金量，但反过头来，其实我们也看到它在这个平台上面的这个货品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所以我们也是基于看到他们的这个成功的同时，也看到了一些其他的可能性，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讲究精专垂直，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博而广是一个经营的理念的同时，那精专也是一个理念，所以我们现在都讲究错位嘛，那我觉得我们的艾特蚂蚁的定位上来说，我们还是更偏重于精专路线，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目光聚焦在艺术品上。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做那么多，现在也没那么多人，也没那么多钱啊，我们挑其中的一块来做吧，做好了再说吧。 我们想做自己原来最有把握的 擅长的 比较擅长用的事情，因为我们周围的朋友所谓的供货方就是我们的卖家，其实以前呢他们也是给传统拍卖行业供货的，那传统拍卖行业的一些调整之后导致的一些货品其实已经不能够进入到我们现在所谓的一线公司去了，但这些艺术品其实它最终的流向我认为还是互联网。 都有些什么呢？ 其实各种品类都有，那比如说有一些书画里有一些画家，我们也不方便说是什么样的名字，可能在市场大好的情况下，那些画家呢在当年那个情况，因为中国拍卖市场到现在其实也就刚刚不到30年的时间，从1992年中国开始恢复了这个所谓的艺术品拍卖，那么到今年不到30年，那其实在大发展时期其实有一些画家进入到了一线拍卖市场，那到了大家慢慢的审美的提高还有一些交易之后，那有些画家可能它的价格也好，它的存世量也罢，还有它的水平也罢，不足以进入到一线公司的时候，但是它也是很好的作品，那这些作品最终的留下我认为就是我们这样的互联网平台，真正的把它变成了原来从原来的收藏品市场把它剔除出来变成了消费品市场。 而且我其实想补充一个大的这种我们的创业理念的点，为什么要做微拍，就是这种所谓的线上拍卖，是因为我们就是专注的这个所谓垂直精专的这个艺术品，它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它跟拍卖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它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就让它有一个价高者得的，然后甚至是说您看到了我没看到，那可能您就以一个相对更合理的价格买到了，就是它的这种特性也决定了我们要用这种模式来进行这个艺术品线上的一种这种交易。 这个拍卖啊它不是能够复制的是吧，它不像现在大家看到那个一条可能它是生产了一批啊，大家可以下单下好多次， 对，它是商城模式， 它是商城，对，你这块呢就是有一个， 其实我们是对孤品为主， 是甭管这个东西有多少钱，反正就是一个， 对它就是我们就像它再便宜它也可能只有这一个，你看到它你觉得好你就应该买，如果你不买错过了可能你也再也见不到它。 你们做过哪些有意思的策划呢？ 其实我们的策划真的也是做了很多，我们呢也是因为我们的团队其实每天呢也在想在做这些事情，比如说我们原来做的所谓的同期拍，其实同期拍呢听着大家其实顾名思义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意思，它做的就是线下画廊的展览，我们把一个线下的展览搬到线上来，就是线上同时展览然后同时售卖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就是线上也可以看线下也可以看， 是的， 然后在线上拍， 对， 其实这个我们有一个 slogan 叫做这个足不出户揽藏天下好展，是因为比如说我们之前举办的像汕头美术馆的展览，然后包括天津竹间空间的展览，他们其实相对来说比如说就对于我们北京的小伙伴来说它是异地的展览，可能我不但看不到就别说买了，我连看都看不到的情况下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现在在跟更多的线下空间做这种异地化互联网化的这种同期拍卖尝试，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地域问题。 那这个策展是谁来策呢？ 策展当然是由画廊方来策展。 嗯， 其实我们对接呢只有画廊方。那画廊方他策划一个艺术家的展览，那这个展览有开幕的时间，那其实我们网上的展览和他的开幕是同期的。 哦， 然后我们帮他做互联网化的推广，以及他一些就是部分作品拿到我们互联网平台上来进行竞价拍卖。 这是一个线上和线下的互动哈。 是的。 对，有没有完全纯线上的一些策划？ 大拍会。 大拍会。嗯， 对，我们其实刚刚说到了，我们是一个艺术生活买手聚集地，所以说我们其实聚集了各个品类的买手，于是我们就会针对相应的主题，比如说现在炎炎盛夏，那我们可能就策划组织了一个夏日主题专场。 哦，这让我想到了这个商场搞活动。这个2000年前后啊，各大商场都搞各种各样的活动，是吧？节日的活动啊，什么一些特别的日子的活动，成立多少周年的活动，然后就要各些专柜都参加，对吧？大家要挑出一些跟这个活动主题相匹配的产品来进行这个打折也好啊，或者是促销呀等等。你这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设置一个主题，然后这些买手啊，这些卖家呀，挑出能跟这个主题相匹配的物件来，放到这个大的一个拍卖会里面，是不是一个意思？ 因为这个拍卖会是由我们平台来主要做策划跟这个执行的，所以相对来说更多的是说我们突出了一个平台的这种所谓为商家赋能的这么一个过程吧。 嗯， 就是因为可能你的这一件很优质的作品会掩藏在你的这一个拍场当中，但是一旦我把你放大出来，就比如说 做成系列了， 哎，比如说我们就是夏日主题，那可能我们有夏日主题的画，比如说荷花，那有扇子，那比如说也有这个相关的，比如说小竹雕，这个小把件儿，那你这些东西当隐藏在比如说我就是一个竹雕的一个专场当中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显眼哈。 是， 哎。 哎，这种模式其实在很多的这个互联网平台当中我们都能看到啊，不管是这种大的电商平台啊，什么炎炎夏日啊，专场里面可能有啤酒、小龙虾、电风扇， 就比较应景 啊，对，都有啊。你包括现在这种音乐类的平台哈，你像这个什么网易云音乐、腾讯音乐，它也会让一些上传者啊生成一些主题，是吧？失恋听的音乐是吧？或者是这个跑步的时候听的音乐等等，它会有一些主题，然后里面会有一些歌曲精选。 对，这样其实是为我们的买家节约了时间。那我们的买家他进来挑品的时候，他其实他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我们把一些主题化的一些更能够彰显出平台调性也好，更能够彰显出买家实力的这种买手实力的东西也好，我们把它融集在一起，其实大家合力然后共同举办这种大拍会，其实我觉得现在效果还是可以。 好，效果，来我们说说效果怎么样，有没有些数据可以印证？ 因为其实我们想达到的效果其实就是一个叫做粉丝池共享的概念。 粉丝池共享， 粉丝池，其实我们是一个池子， 粉丝池共享， 我们把粉丝比喻成一股水，一股清流，那流到我们这个池子里来，那我们每一个所谓的买手身上都会自己自带粉丝。那他有他自己的买家，比如说我是一个卖画的，我是一个卖中国书画的，那我以前的客人可能只跟我买中国书画，那如果我形成了一场大拍会之后，那一些买竹器的客人，还有一些曾经买瓷器买杂项的客人，他们都可能在一场大拍会，连我们的所有东西都在那儿，我们会经过转发之后，那我的客人也可能会去买他的竹器，买瓷器的客人也可能会来买我的画 啊。类似于搞了一个厨王争霸赛，每一个厨王都发了一个朋友圈，让关注他的人都去看这个争霸赛。说不定他就看上别的厨王了， 那是有可能的。 通过这种方式能增加你们总体的粉丝， 而且能够增加粉丝粘性，而且其实能够就是让一个粉丝就是所谓他的这个成，就是他的所谓的复购率会提高。 你 那你们通过这样的一些自己策划的活动，有没有发现就是你们平台上的消费者更青睐于哪一类物品？这样的话对你们今后再做策划可能会有些指导。 其实我觉得消费者心态呢其实蛮难把握的，但是有一个总体来讲，我觉得其实就只有两个字，其实就是漂亮。 嗯， 其实大家现在更喜欢比较精细化的，做工非常精良的，大家觉得装饰性极强的东西，我觉得是最受欢迎的。 比如说呢？ 比如说就是我刚才，因为我们这几天我们都在讨论，比如到了夏天，其实我们呢有没有跟一些原来曾经扇子的收藏者，就是做竹器的这些收藏者， 嗯， 其实关系很好，他们把他们一些当年的收藏，还有一些所谓苏州大师，就这些大师所做的这些竹雕，还有这些竹扇拿到平台上来卖，其实卖的还算比较火爆， 嗯， 因为真的是应节应景，而且这个扇子其实是一个生活必需品，但它又是一件艺术品，因为它经过了大师的雕琢之后呢，这个扇骨马上就不一样，就大家拿到手上，因为人人要真的人人一把扇子的话，如果我们就像今天这样的天气啊，你走在大街上一把扇子会有一些威风，但是你去买一个10块钱、20块钱的这种普通的就是纯实用的，和你买一个几百块钱或者几千块钱的这把扇子，那效果是完全不一样。 嗯，这个其实也挺考验你们的策划能力的，是吧？比如说在这样的炎热的夏天，你弄这样的一种清凉一下的策划， 嗯， 自然会吸引人眼球啊。 嗯， 那你们怎么定位自己的角色，是吧？你看你们又要去组织刚才所说的这些卖家啊，或者说买手，同时呢还要去推广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此外还要琢磨是我是要搞一些什么样的活动是吧，跟这个线下的一些画廊有一些联系，你们哎怎么来定位自己的这样一个角色啊？会不会啊，又像某些大平台，我再弄一个自营吧，我也弄一波，是不是？哎，听众朋友，这里是我们今天在周四啊，每周四为您送出的职场帮务团特别策划哈，创业思想会。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他们是打算在这个生活装饰品这个领域里面啊做一些尝试，把一些和我们的生活装饰有关的藏品和互联网的拍卖结合起来。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稍后见。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第八届 信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今天在高温黄色预警之中，闷热天气持续，要加强防暑降温，请开车的朋友保持良好的心态，不要疲劳驾驶。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 13点01分，这里是 FM 107.3，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每个周四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分享和创业有关的一些想法，和一些创业者一起聊一聊他们创业的经历。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呢，他们是专注于生活艺术品互联网拍卖的，来自阿特蚂蚁的两位联合创始人郑理和冉冉，欢迎二位。 嗯，大家好。 好，刚才我们聊到了他们很有意思的几种啊几个策划哈、啊。其实你们又是平台是吧，又要这个去组织很多的这种买家啊卖家，同时呢要去策划一些这样的平台上的活动，你们怎么来定位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啊？这是刚才咱们上半时段刚刚结束的那个话题哈。其实我们的定位还依旧是平台， 嗯， 因为我们其实也是什么都不想干，想一个平台在那儿，然后你来上拍，有人来买，有人来买，有人来买，那其实我们就更 然后你弄一公平秤， 对对，我们就不管了。那其实这样的事情呢，在以后，在今后是更不可能发生的，我觉得，因为平台毕竟要干平台很多的事情，就是我们所谓的替大家的把关把控， 嗯， 那其实我们的把控是把控买手，因为我们是一个买手聚集地，就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那我们把控的是买手，那买手来把控他的货，然后我们呢来做所谓的线下活动，做一些粉丝粘性，比如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内容生产，就刚才说的我们做的策划里，其中还有一项是曾经做过的叫撩谷电台， 嗯， 那其实是讲一些收藏知识、收藏趣闻，讲一些历史掌故，其实是做了很大量的内容生产，其实呢也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的受众，就所谓的买家，能够不单单能够收获到货品，我们不单单是一个买卖平台，还能收获到一些知识。 嗯， 其实我们也是想为，我们的受众提供了收藏知识，并能提供收藏品，然后为我们的卖家，就所谓的卖手，能够赋能，帮他们找到新的买家，让他们树立他们的一个行业榜样的一个身份。 如果把你们比作潘家园的话呢， 嗯， 这一方面呢要组织这个货商啊来摆摊儿是吧？ 是。 另外一方面呢，也要让外界知道。此外呢，在周六周日还搞几个文化讲座， 嗯，对，然后我还得找人来审审这个摆摊的人的货到底真伪问题怎么样， 可能还有售后的问题是吧？ 还有售后的问题 等等等等。那我们就挑一样吧，就是这个买手的问题啊。 嗯， 这两天大家都在聊这个拼多多的问题啊，上面有一些这个山寨啊、假冒啊等等一些产品，嗯，啊。 那我们知道这个艺术品其实这领域也非常复杂哈、啊、那郑理在里面待的时间很长，那也知道这里面反正真真假假哈、啊、假假真真的，你们怎么来保证这块的这个真实性或者是产品的这个来路哈、啊、各方面这样的一种正规性 啊，其实是这样哈、啊。我觉得想规避真假的，其实呢，这个真假问题永远是困扰着大家。其实我觉得艺术品的最大的一个壁垒也好，或者说所谓的门槛也罢，就很多人听到艺术品三个字，第一个冒出的问题可能就是真伪。 嗯， 那其实我们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来规避一些真伪，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不上真伪争议比较大的，比如说古画、近现代书画，那这些由拍卖，就是传统的一线拍卖公司去做，这个我们目前不会染指。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书画呢，主要是以当代书画为主，就是以一些艺术家还在世的艺术家为主。那这些在世的艺术家，其实真伪呢，通过艺术家本人就已经解决掉了。因为艺术家毕竟还在世，那如果他自己出具的证书和他自己认定的真迹，那我们认为就应该没有问题在真伪上、嗯、那还有一些所谓的瓷器杂项类的，那我们卖的是什么呢？卖的并不是一些所谓真正意义上的古董、 嗯、 啊，说它超过很几百年，或者是乾隆啊，或者是什么康熙，并不卖这样的东西。那我们卖它的年份并不是很深，那它可能有几十年、哎、在一百年之内的，然后有一些装饰性，然后更多的偏重于艺术实用性，它具有艺术审美，它又有实用价值。 嗯， 其实我们选择了这一部分货品来装点我们的生活，其实几乎规避了真伪问题 啊、哦。就相当于我妈买了一个2017年份生产的碗， 嗯， 跟我说保真， 对你也没有办法那个反驳的， 是吧？我说行， 肯定、 啊、能用就行，好看就行，是吧？ 那不用2017年，如果家里有一个东西说是1987年生产的，其实我们也完全可以相信它是真的。 嗯，嗯，所以就是你在这个品类的选择上面， 嗯， 就绕过了这个比较 对 难的这个问题。 对，因为大家在那个问题上其实是。我们不想进入到一个学术争论上，因为那个东西其实真伪，我们说它再怎么样，其实它在一个学术范畴之内，那每个人的眼光啊、眼力、能力都不一样，所以有可能会有争议。 嗯，那刚才你还谈到，就是说、这个买家啊，或者说这些买手们啊，买手们他们要汇聚到这里面， 嗯， 这种市场的拓展、商务的拓展，对你们来说容易吗？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我认为， 嗯， 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毕竟我们是从行业内要向外找突破口的， 嗯， 我们是来寻找受众的。其实我们最大的武器，或者说我们的所谓的能力，就在于融集这些人，因为 这就是你们的资源、 嗯。是的， 嗯，就是如果别人要进入的话呢，这还是一个比较难以跨越的。 对，我们希望跟一个只有买家没有卖家的人合作。 啊，只有买家没有卖家，这到广场上去喊一嗓子吧，都是买家。嗯，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买手，就是这个叫做艺术品的这种买手，对你们来说不成问题。 是的， 对吧？ 嗯、 现在缺的就是说消费者， 嗯 啊，缺的呢就是客户。 是。 那现在你们才运营三个月啊，当然我们的职场帮帮团也特别愿意为一些初创企业哈、摇旗呐喊，因为大家都知道创业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哈、我们也希望能够起到我们的这样一个积极的作用。那你们才三个月，在运营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在这个营销上面啊，或者说在这种运营上面啊，做过一些调整？ 哦，调整还是蛮多的其实、因为毕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新兴的企业或者一个初创团队、其实呢，当时的想法和实际发生的情况其实真的大相径庭，就是、就有很多很多的情况是你意想不到的。 比如说呢、 你认为我征集到了，因为我们原来呢曾经想过，就是嗨、就是我征集到了很好的东西就不会愁买价， 嗯， 但是现在看来不已经不是那个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了，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渠道作为推广。 你跟我们说说哪个东西滞销了，当时认为很抢手。 因为没有，因为我们觉得，因为其实呢，挑品这件事情呢，其实带有很强烈的主观色彩。 嗯， 那我们从一个行业内的人来想，我觉得这东西又很漂亮，然后装饰效果又强，又是真的，为什么没有人来买呢？ 什么东西啊？ 其实什么都有的吧，觉得我觉得以书画为主。 书画哦、 其实有一些很好的书画上到拍卖上并无人问津、那其实我觉得原因就在于，真正需要它的人并没有看到它。 嗯， 哦，所以这个就是刚才你所说的大相径庭之一。 对， 你们认为很好的东西，可能在这里面没有真正识货的人， 或者说需要他的人不在吧。 嗯， 他可能有的人觉得是真的是好的，但他觉得他现在暂时不需要。 嗯， 现在市场是有一点点，就是我想看看，但你真的让我掏钱的时候，可能我会犹豫。 嗯。 所以就是其实我们也在针对就是遇到的这些我们可以就称其为困难吧，也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比如说我们是一个线上平台，但是做了很多线下的这种讲座呀、沙龙啊、活动啊，其实就是想把这一群人能聚集在一起，就是对艺术、对生活有追求的人，把他们聚在一起，就这样相应来说，我们从这个粉丝的这个怎么说呢，有效率上，可能能有一个更多的提升。 哎，其实二位说的这个也是很多创业者，特别是 to C 端的创业者考虑的问题。就是我最开始瞄准的是这一波用户，结果呢是那波用户来了。 哎， 那波用户来了还只是看看，还不交钱是吧？我这餐厅开张了，啊，好比宜家是吧？这个你要找准的都是去那买家具的。 嗯。 结果呢，啊，发现自己的咖啡厅都是那儿去跟老同学聊天的，这是真实情况啊。 嗯。 后来这咖啡就得收费了，对吧？收费了，后来这个，说了收费没关系啊，我自带水。 嗯， 我总能用你的这个凳子坐一坐吧。 嗯， 我们在这吹吹空调聊聊天啊。所以其实很多的企业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自己开门来的不是自己想要的那波客人，或者说想要那波客人来的不够多。 其实啊，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想要跟不想要的这个区别，只是说 能买得起和买不起的区别。 不是只是我们有一个提前的这种预想，但是实际上发现，比如说像刚刚我们一直都感到惋惜的就是这个书画板块。 嗯，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自己本身就喜欢，而且觉得它挂在家里面，你挂一幅原作跟你挂这个婚纱照， 嗯， 或者是一个这个复制品，它肯定出来的这种效果跟调性，那肯定是相差深远的。但是大家相对来说在平台上购买什么的多呢？就是一些可以使用的生活化的，比如说像茶器，像我们刚才说的扇子，甚至像一些文玩手串，就是这些大家能拿得出来能作为谈资的，但这个也是我们乐于看到的。 所以刚才你们谈的这一点也很有意思啊，就是有时候作为创业者来说，会把自己对于自己产品的理解， 嗯， 安照消费者的这个身上， 有时候可能并不合适。 嗯，这个可能不试一次不知道了啊。 对，不光是这个，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呢，也还是一个所谓的宣传渠道的问题。那其实 很多小企业都遇到这问题。 没错没错。 嗯，那你觉得互联网的推广成本现在高吗？ 挺高的。 嗯， 其实而且互联网其实他们很多都是按点击收费嘛， 嗯， 而且他又不管你转化率的问题。那其实这种点击收费呢，那其实我们要了大量的围观者之后，但是光是围观者而没有人动手，或者没有所谓的真正买卖上的转化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真的资金压力也是蛮大的。 嗯，好，那说说你们的成本吧，现在这种资金的开销主要用在哪些方面？ 哎呀，不行，我得吐槽两句。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嗯， 其实就是最基本的有这个人员成本，跟这个比如说我们办公需要房租吧，就这些都是一个硬性开销。就是我们再节衣缩食，可能这都是省不掉的成本。 你们办公选择的是什么样的办公模式呢？ 哦，我们其实选择了一个我认为最节约成本的办公模式。 哎， 嗯。 就是叫联合办公， 哦，共享空间的那种。 对，共享空间，没错。 嗯， 我们并没有自己专属的办公场地，现在还选择了这种联合性的办公。 嗯， 我们只租取你的几个工位，然后来满足我们最基础的需求。 嗯，在那样的地方，你们看到了什么样的创业者呢？ 其实在那个地方其实真的是不光有创业者，而且还有一些传统型的比较大的公司，因为他们的办公场地有限，他们也会，挪出几个部门到那种地方去办公。其实那个地方的办公氛围还是蛮好的。 嗯， 好，什么样的人坐在那里？就是你们请了什么样的人呢？ 其实我们，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互联网化的一个平台，那其实我们的所有的业务呢都要出去跑， 就所谓的要联系这些买家，为你设计你到底应该上什么样的拍品，怎么能找到市销对路的人群，其实他们都在外面，他们不太需要办公场地。那其实在那儿办公的人主要是我们的后台技术来支撑这种互联网整个来运营的这种团队吧。 嗯嗯，好，技术现在很贵是吧， 嗯， 这也就是刚才冉冉所谈到的不当家不知技术贵的。 哎 啊，现在这种技术你们雇的是全职啊，还是用什么的方式来解决？ 就像我们选择联合办公一样，我们为了节约这个成本， 联合雇佣是吗？ 没有没有，就是从某种程度上，我们跟一些企业共享了这个大技术 啊， 就是说我们肯定有相应的全职来做我们这个开发的小伙伴， 嗯， 做这个后台日常维护的小伙伴的同时， 嗯， 我们在一些关键的技术点上也外聘了一些这种可以说是专家型的这种技术人才， 嗯， 然后由他们来解决一些很关键性的，然后包括一些项目性的这种难题难点， 嗯 嗯，我们是采取这种方式 啊， 哦，对，我们是长工加短工的方式，现在要收麦的可能会雇了一帮短工，收麦的专家来帮我们一起抢收，然后但是在平时的日常维护工作中呢，可能就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长工来自己做， 嗯，这种模式在你们公司就是办公的那个共享空间里面多吗？ 几乎没有。所以我们是在那个我们的共享空间里办公到最晚的人，因为给我们来打短工的人呢，或者所谓的我们的兼职技术，他们只能在他们下班之后的空余时间才能来， 哦， 所以我们的一般都人家都下班了，我们的正式工作才开始。 嗯，这种方式是你们想出来的还是说有人给你们点拨了一下？ 我们这是被逼出来的。 被市场逼出来的哈。 是是是， 嗯， 因为这样毕竟能够节约一些成本，但是我们要的效果其实就是达到我们要解决这个技术难题， 嗯， 要攻克这个，要达到目的就够了。 嗯，那么现在运营了三个月了，你们觉得你们特别需要哪些方面的支持呢？不管是政策方面的还是这个来自于内生方面的。 我觉得整个从政策方面我觉得最近还好，因为整个国家的大势呢其实对于整个做文化创业和文化企业还是比较支持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因为刚刚开始，其实还是需要呢从政府部门或者从我们的这种文化部门来讲，其实他们应该更多的宣传，因为我们的其实大家对于文化需求呢其实一早就有，但是呢所有的人都找不到真正的方向，就是我们所谓的受众其实应该需要一些比较正确的比较好的引导，其实我觉得以前的引导呢稍有一些误区，这种误区呢其实就集中在一个方面，就是钱，大家提到的艺术品就是越贵越不嫌贵，就是我们所有的电视媒体也好，还有一些媒体做的节目也罢，他们做的就是哎，你看这件拍品要值多少钱，天价拍品，就每件东西还卖几个亿几千万，其实这个跟我们普通人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就是文创产业不能做成这个奢侈品产业， 没错， 还是 它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嗯 嗯，其实大众更应该明白，其实我需要的生活用具，其实它完全可以艺术化，可以个性化，可以定制化。 嗯，是。那其实受这一点的这种影响，我发现，比如说像故宫啊，包括这个台北故宫啊，他们自己做的这些文化产品哈，也比较受大家欢迎，就是一个例证，就是一个例证。只不过呢，这样的例子还可以再多一点。 没错，而且它应该更加的宽泛一点。它不光是变成了艺术衍生品，那如果是艺术衍生品，它其实说是个性化的，其实它又变成了一个从众。 嗯， 就比如说当年那个朕知道了那种胶带，你感觉我自己在用很有个性，那如果每个人都在用，就变成了从中，他 应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啊，就是让很多的文化它得到了普及，同时呢也让老百姓能够够得上，能够接触得到，而不再是通过拍卖会的方式啊来了解。所以这是你们谈到的，就是大环境可以在更亲民一些，或者说改变大家对于这个文化收藏的这样的一个艺术收藏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哈。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一个过程，是 一个过程， 逐步的，就像从2008年这个博物馆美术馆逐步免费开放起，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一说到博物馆美术馆还是觉得有门槛的，到今年10年了，那这个时候再提到博物馆美术馆可能变成了很多人周末休闲 必去的一个场所、嗯、所以我觉得这一定是要历经一个过程的、 嗯、 那作为我们来说其实这个不得不说一点情怀的事儿，因为我们本身都是这个艺术相关的从业者，我们比如说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妈妈，那我希望我的孩子就生活在一个被美环绕的这么一个生活场景中，那我家里面挂的一幅画可能就会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这种影响，比如说我用的杯子就不是一个普通的玻璃杯，可能是一个非常素雅的一只陶的杯子，那对孩子的影响我想短期内不会有一个特别直观的一个影响，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我用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那可能有这种美的附加值在里面之后，我想这些东西在变成幻化成生活的点滴之后，你的孩子的审美，我们所谓的核心竞争力可能就会变得不一样。 嗯，那你们会坚持到那一天吗？ 我们看有没有融资。其实当然我们刚才说到困难啊，说到一些政策上的，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其实就是一个资金的问题。 嗯， 那现在所有的小型企业，我觉着我们肯定不是孤，就是这种单独的一孤立啊，说我们没有资金做推广啊或者什么的，肯定大家都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呢也是需要，但是不需要很多，那需要一部分融资，最起码能做一些所谓互联网化的或者说更加精准化的这种推广，然后能够达到吸引到粉丝和粉丝转化的一个目的吧。 现在还是在花自己的钱呢，是吧？ 是的是的， 亲钱。 好，花自己的钱咱有骨气啊。不用求爷告奶奶，但是能够找一金主，咱愿意喊声喊啥呀，喊爸爸。 但是如果是有真的有金主爸爸要来的话、啊、其实对于整个，因为我们看好的是大事、 嗯、 我们认为这些事情就是整个的大众的消费升级和艺术品的生活化和消费品化、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趋势。 好，你今天节目快结束了、啊嗯、最后想问问两位这个情怀的事儿、啊、在一起做事情做了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了哈、啊，什么样的感觉，怎么来保持你们当年想创业的这个初心，谁来说？然然、啊， 初心其实说到底还是首先自己对这个行业得喜欢吧。 嗯， 就是像郑老板，当然我们开玩笑一直叫郑老板、嗯、他就是等于是大学一毕业然后就开始从业，那他一直到今天他坚守下来，没有包括他可能周围的一些小伙伴也早早的转了其他的行， 主要是我们干不了别的。 一直在这个行业内、嗯、我想最基本的一个核心还是喜欢，就像我自己本身学新闻，误打误撞进入到这个行当，但是我是因为这个工作的原因，我能接触到美，接触到特别这种美好的事物，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一种受益，所以这一份喜欢可能就能变成一个坚守的理由。 嗯，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哈、啊，再加上脾气还挺投缘的。希望你们合作愉快啊。 好，谢谢。 越走越远。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接下来是北广购，明天再会。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千年大兴，百鸟栖息。 我叫吸嘴雀，体大而胖墩的偏褐色雀鸟。我们嘴大而尾较短。我叫吸嘴雀，体大而胖墩的偏褐色雀鸟。我们嘴大而尾较短，具有显粗的白色宽肩斑，雌雄几乎同色，性情胆怯，经常隐藏在枝叶茂密处，平时发出响亮的叫声。